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74集。此刻早已过了江晨平时睡觉的点，方景行不好多待，体贴的下床离开，回头见江晨把他送到了门口，看了看他，晚安。 晚安。 方景行转身出门，走了几步再次回头，见江晨正靠着门框静静地目送他。他再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自恋了，但心里像有只猫在挠似的，双腿没听使唤又折了回去，脑子则慢半拍，这才想了一个理由。 我没带牙膏。 你不是刷过牙了吗？ 我习惯睡前再刷一次。 联盟男神方景行哪怕脑子变浆糊，嘴上也不会胡言乱语。他成功在研究院申请到了一个床位，出门确实没带牙膏。不仅没带牙膏，他连洗发水之类的也没带，打算全用江晨的。只是脑子里装着事儿，他忘了上床看比赛之前刷过牙，现在只能再刷一次。 麻烦。 江晨扭头进屋，方景行跟进去。走到浴室一看，发现自己的牙刷没拿回去，变得有些理直气壮。 幸亏我有这个习惯，不然还得再敲一次你的门。 他看向江晨， 我在你这边刷吧，免得还牙膏还要再跑一趟。 江晨点头。方景行在他的注视下又刷了遍牙，还洗了把脸，再次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。他很少这样犯二，走到门口便觉得不能白二，转身看着江晨，心率直线往上飘，神色却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。他伸出双手， 能不能给个晚安抱啊？ 江晨看他一眼，上前两步抱了抱他。方景行呼吸一顿，立刻收紧手臂，陌生的温热透过睡衣传过来，带着一点清新的柠檬香，大概是沐浴液的味道。他混乱的思绪一闪而过，就迅速被别的占据了。 这个人又冷又潮的，抱起来却格外舒服。 他心潮澎湃，凑到对方的耳边低声道， 江晨，喜欢你。 江晨的身体瞬间麻了一半，侧头躲开。 行了。 方景行放开手，勉强维持住联盟男神的样子，抬眼就见他的耳垂红了，一时没忍住， 再给个晚安吻。 一边去。 那我走了。 走吧，晚安。 方景行把人拉进怀里又抱了抱，轻轻道声晚安，这才离开。江晨关上门站了几秒，绷着一张脸，带着有些失速的心跳去浴室冲澡，上床睡觉。另一边，方景行也上了床，他的房间就在江晨的隔壁，隔着一道墙。他只觉心绪难平，实在睡不着，便打开手机给谢成岩发消息。 大外甥，睡了吗？ 谢成岩累死累活了一天，正准备休息，结果迎面就是一击痛击，想也不想回过去了一个字。 滚。 没睡吧？ 有事儿啊？ 我发现一件事儿。 什么？ 谈恋爱的感觉真好。 谢成岩在那边半天没吭声，几秒后他直接打了个视频电话过来，一脸沧桑。 你们成了？ 应该是。 之前江晨答应和他试试， 他不清楚江晨对他的感觉，对结果没有把握，也就没告诉谢承彦。但经过今晚的观察，他发现江晨对他是有感觉的，觉得稳了。谢承彦了解他，他说应该是，那大概率就是成了。他一时也分辨不出自己是个什么心情，问道： 需要恭喜你一声吗？ 不用，今年过年我给你压岁钱。 谢承彦的理智啪的就断了，再次道： 滚！ 小点声。 哎，你在哪儿啊？ 你说呢？来陪他看决赛就住下了，不在一个房间。 但没关系，这一趟没白来。他想起刚才的事儿，笑了一下。谢承彦盯着他这张散发着恋爱酸臭味的脸，心想这是真的了。方景行哪怕拿了冠军都没这么抽过风，温文尔雅的人设都要崩了似的。吃狗粮加平白酱贝，谢影帝越发沧桑。 嗯，没事，我挂了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快了，拍摄挺顺利的。 回来请你吃饭。 谢谢啊。 他不想再和这个玩意儿聊了，简单说了两句，无情地切断通话。方景行在床上躺了半天，这才睡着。转天他先是在屋里等了等，估摸江晨也醒了，便过去找人。在浴室里刷完牙，打算洗个头，这时想起江晨身上的柠檬香，干脆直接冲了澡。江晨早已把自己收拾完，坐在沙发里等着 AI 端早点。片刻后听到开门声，他看过去发现是江诗兰，眼皮微微一跳。江诗兰前几天出差了，昨天晚上才回来。今天上班，他便把给弟弟买的东西带了回来，听着浴室的声音诧异道： 里面怎么了？漏水？ 方景行在洗澡。 江诗兰一怔，哦了声，自家弟弟和方景行谈朋友了，这事儿整个冰冻小组都知道，他自然不会不知道。他听弟弟提过，说是先试试，没想到进展这么快。 他昨天住在这里了？ 江晨应声，看一眼姐姐的表情。 嗯，不是你想那样。 话音一落，只听水声一停，某人在里面道： 宝贝儿，有浴巾吗？ 他敏锐地听见脚步声，快速起身上前，见方景行果然开了一点门，便及时把这张脸给按了回去，重新关门。 干什么？ 怕你出来有伤风化。 哦，不是怕我出去对你耍流氓啊。 闭嘴，外面有人。 里面顿时安静如鸡，不浪了。江诗兰看得好笑，他先是发现方景行对弟弟的感情，后来又得知弟弟想和他试，一直是惊奇居多的，因为这两个人他都太熟了，想象不到他们在一起是什么样子，现在再看便觉得还挺和谐的。他见自家弟弟认命地给人拿东西，脸上并没有不耐烦的情绪，估摸对景行也有点意思，没有打扰他们，把东西一放走了。方景行出来的时候，早点已经端上桌，他拉开椅子坐下。 刚才谁来了？ 我姐。 啊？没说什么？ 没有。 他知道咱们的事儿？ 知道。 方景行便思考了一下，以后见到江诗兰该喊什么，陪着江晨吃完饭下楼去喂鸭子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